在郭林出了讯问室之后，发觉刘宇也到了，后者把他拉到一边。 录音我听到了，我想你最好自己确认一下。 他掏出手机让郭林自己听，听完了刘宇等他的解释。 这是乔家自己报的案，郭林，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也想知道。 郭林回头看了一眼讯问室，不过他知道现在还不是时候。乔家什么都不说，就是跟警方这么耗着，无论是郭林还是刘宇都问不出什么实质性的内容。说来说去，他就是咬死了费雷的死跟自己无关。关于自己出现在医院，他也不多做解释。用刘宇的话来说，这就是来找揍的。在知道报案人就是乔家自己之后，他跟郭林讨论过一次。 你凭什么就能认定他是无辜的？他只是个线人而已，你对他哪来的信心？ 就算乔家真的杀人，也没什么好奇怪的。走在这条路上，谁手上能干净得了？郭林当时没有多做辩解，只是很平静地表态，乔家不会这么做。 何况，真要是他，他会做得更漂亮些。 操，你这是在表扬他？ 真恨不得把郭林揍一顿，让这个哥们清醒一点。刘宇一肚子火，看着郭林对乔家的信任，更是来气。 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啊？你跑回去跟你们沈队说，你对乔家是真爱，所以你相信他，让你们头放人。 然后缉毒侦察队瞬间变成惩戒堂，沈军弄不好能直接一枪把郭林给崩了。明知道刘宇是在讽刺，郭林很聪明的没接话茬，他暂时对沈军的汇报还是嫌疑人不肯开口，他还在寻找突破点。至于该怎么证明乔家的清白，他手里有一份医院的口供，能够证明当时乔家出现在医院是将费雷送去救治的，而且当时还有第三个人在场，只要找到那个人，应该就可以洗掉乔家的嫌疑了。现在他更迫切想知道的是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乔家既然跟费雷的死无关，那是谁下的手呢？在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里，很多时候背光的要比台面上的有秩序，大白天的瞒不住秘密，夜幕的遮掩下反而比较容易掩盖很多事儿。雷克人修理费雷的时候，明明那么多人看着，真等这件事传开，连警方都介入调查的时候，却查不到什么蛛丝马迹。不过在警方着急之前，肯定有个人会先怒。黑豹收到消息算晚的，这时候乔家人都已经进去了，主要是这件事爆发的太突然，无缘无故的费雷就这么死在乔家的手上，怎么也说不过去，所以他也觉得这件事跟乔家没关系。郭林料准了黑豹一定会因为这件事去找别人的麻烦，他跟沈军建议先找人盯着黑豹。这短短时间里，他左膀右臂全被人卸了，按照他的脾气，不炸才是怪事儿。果不其然，盯了没多久，就发现黑豹包了一家档次不低的酒店，里三层外三层的围了个水泄不通。守到半夜，出现在酒店的人是李岩。 所以费雷的死是李岩的人干的。 刘宇这几天基本上都泡在这破案子上了，郭林把他申请到了专案组，因为他不方便自己直接介入，很多调查的工作需要刘宇出面。郭林其实不是没想过可能的人选，但是按照乔家平时的说法，他也想不通李岩把事情闹成这样的原因。 暴风要针对费雷，不会用这么麻烦的办法，何况要真的是李岩，乔家也没有必要出头顶罪，那又不是一个善茬。 乔家这人做事永远都是把自己放在首位，就算是暴风用枪顶着他，都未必甘愿做这个替罪羊。刘宇看着自家哥们这么尽心尽力的，忍不住还是开口挑起了话题。 其实郭林，你想没想过，这或许是个扳倒暴风这群人的好机会。 你指的是什么？ 先不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费雷死了这件事总是铁板钉钉的，总归是有人下手的。只要乔家愿意出面指证，顺藤摸瓜说不定能掀了暴风的整个犯罪集团。 只不过到时候乔家的身份立场会很尴尬。 如果乔家跟郭林没有那层关系，可能郭林也会动这种念头。其实很多大型犯罪集团能够被破获，都是因为污点证人。但是做这个的下场往往都不怎么样，不是被逼到穷途末路，不会有人做这个众矢之的。乔家就更不会了。郭林没有直接回答刘宇的问题。 他一个人的口供，要是就能够扳倒暴风，我们就不用累死累活这么久了。 怎么定罪是检察院的事儿，你的任务就是侦查和初审。 不能定罪的案子，我是不会往上送的。 对付暴风这种人，就是不能给他留一线余地，要让他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不然倒霉的绝对不是一个两个。虽然郭林的话说得很冠冕堂皇，但是刘宇知道他依然有私心作祟，不爽地翻了个白眼儿。刘宇把调查资料往桌上一摔， 我看你真的应该去医院看看脑子。 看脑子能够抓暴风，我爬也爬去了。 把刘宇的话挡回去，郭林也跟着站了起来，活动活动有些僵硬的四肢。 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跟雷可人有些关联，费雷也不是第一天出来混了，李岩那边再给他一个胆子也不会去得罪。黑豹既然是跟李岩摊牌，牵扯上的必定是李岩身边的人。 就算是你又能怎么样，乔家什么都不说，这些都是臆测。 全力找那一个在医院出现的红毛，我觉得这件事情肯定没完，还得有后续。 郭林，别怪我没提醒你，这世界上的事不是所有都能被你算出来。如果真的事态不可控制，你现在做的事足够毁了你自己好几辈子。我言尽于此，你自己看着办。 刘宇说完还冷哼一声，郭林知道他也是好意，没吭声，只是盯着桌面上那一叠的分析文件，眼神深沉而复杂。到底是跟黑豹、暴风这样的人打过太久的交道，郭林的推测没有实质性的证据，但也不是空穴来风。就在李岩和黑豹见面之后没多久，郭林就收到消息，暴风要安排酒席宴请黑豹和雷可人，看这架势是要摆河头酒。 这酒能喝得下去才是见鬼。 刘宇完全是一副看戏的状态。 黑豹只要还是个要脸面的，就得跟暴风翻台。 他不会的。 郭林不太清楚这种人的为人。 他或许不会善罢甘休，但不会明面上跟暴风谈崩了。要是有这个资本，他早就这么做了。 事实上，据郭林的感觉，黑豹是个很沉得住气的人。仔细回想一下，暴风是一步一步很有计划的在铲除跟他争地盘的人，先是葛老六，然后是驼子李，下一个就是黑豹。明明不久前还是几分天下，现在已经他暴风一手遮天了。黑豹不傻，这里边的利害关系他心里很明白。费雷这件事儿是这么好的一个谈判筹码，他一定不会把自己赢面的牌给打臭了。 刘宇，帮我个忙，你帮我去查一下雷可人的所有名下产业，动产不动产都算上，看有没有任何违规操作，哪怕是没有缴罚款都可以。 要干嘛？ 我要去做一件让暴风很不高兴的事情。 黑豹要跟暴风闹，对警方来说不算是好事，但也不全是坏事，至少有人牵制，总好过让暴风为所欲为。郭林总不能让乔家这几天的拘留所白住了，能搅和就别浪费。所以就在暴风摆酒的那天，郭林带着刘宇、耿伟和四五个同事，一排人浩浩荡荡地去砸了场子。理由是雷可人个人持有的产业里有一处物业拖欠了物业公司两年的物业费。郭林甚至还特地准备了一份卷宗口供。 根据报案的被害人提供资料，恒星花园的物业费一直没有缴清，物业公司在试图协商解决的时候还遭到了暴力恐吓。所以说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雷先生和一些非法组织有不正常的关系，希望雷先生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 一桌子人就这么看着郭林，这种警匪直接冲突的画面已然很久不见了，尤其郭林这种上门提管的，双方剑拔弩张的，就算直接动手都不奇怪。